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1949年10月1日，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个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上所受的深重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中华民族的前进道路并没有由此而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在迎来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下午2点，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就在这一刻，身为委员之一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任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历史重担自然且无可争议地落到了51岁的周恩来肩上。就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一个多小时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庆典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和全场30万军民以及来宾，着重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公告，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的声音很快通过电波传向了中国广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国，毛泽东同时还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份公告当天还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通知各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和毛泽东的公告给新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两大艰难而紧迫的任务，内政，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外交，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带向国际舞台。这两大任务对于刚刚上任的周恩来来说，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完成这两大任务，从开国第一天起，周恩来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从速组建政务院各机构，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的组建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当务之急。熟悉周恩来的人们都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内阁总理的角色，新内阁的框架结构他已经是心中有数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周恩来曾经透露过，政务院下边设4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5个部门，财经委员会下辖16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6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30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次之是文化教育。机构有了眉目后，接下来呀，就是确定人选。新中国人才济济，但在政务院各部门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呢是慎之又慎，他们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原则定下来以后，便是一个个的确定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这些人中啊，有许多是由周恩来直接提名的。作为执政党，中共的一些杰出领导人毫无疑问的是政务院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周恩来陆续把各大行政区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等调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新内阁选人紧张而有序，在天安门广场庆典结束后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基本配备齐全。就在这一天召开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对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人员做出了正式的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李维汉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谢觉哉内务部部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薄一波财政部部长，叶继壮贸易部部长，陈玉燃料工业部部长，曾山纺织工业部部长，杨立三食品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部长，张伯钧交通部部长，李书成农业部部长，梁希林肯部部长，傅作义水利部部长，李立三劳动部部长，沈彦冰文化部部长，马旭伦教育部部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史良司法部部长，陈少宇法制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邹大鹏情报总署署长，孔元海关总署署长，胡乔木新闻总署署长，胡玉芝出版总署署长，南汉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份名单是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中多次询问意见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最后敲定的。在这份任命名单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政府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煞费苦心。中国各民主党派在争取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做出过应有的贡献，在新政府中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显然是极为重要，而且是极为的复杂。凭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和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了解，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基本肯定，但要妥善地安排他们在政府中任职，还得做大量的工作。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 考虑到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有过水利工作的经验，因此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把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宝华调到水利部给傅作义当副部长、党组书记。找来李宝华等人，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协助傅作义先生做好工作，并说水利部的人员配备中啊，凡是傅作义提出的人我们都要用。了解周恩来这层意思后的傅作义大胆地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寒英，另一位则是年过七十的原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刘尧章。新政府没有食言，很快按傅作义的意思将他们两位分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啊，有一些是曾经拒绝在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请他们担任共产党政权里的高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来等人于情于理的劝说下，他们最终同意出山了。出山后的刘尧章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以往艰巨做官呢，是不愿入泥垢，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呢。著名学者梁希也曾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经周恩来动员，他也欣然受命担任林肯部部长。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亲自两次登门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出山做官。请别的人出任内阁成员似乎还好说一些，唯独黄炎培请他出山做官更是不容易。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就曾两次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内中缘由连毛泽东都曾经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举行晚会，邀请了黄炎培，毛泽东特意走过去问黄：黄元老啊，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呀？黄炎培答：我的信念呢，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可见黄炎培当初是以信念真理为由拒绝北洋政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政协组织联合政府时，又内定黄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担任国府的委员和部长。黄炎培再次推辞道：我已68岁了，年纪老了，坐不动官了。68岁其实并非老了坐不动，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的真实心态，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着他。1949年3月，黄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儿子被国民党特务以法西斯手段活活活埋了，噩耗传到北平，黄炎培悲痛至极。这时周恩来亲自前往黄的驻地安慰他，并告诉他：中共愿与你永久合作。通过对共产党的所见所闻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接触，真理所在，黄炎培心中已基有定数。新中国成立之时，黄炎培已是走过71年的人生，进入72岁的老人了，但他心中顿时觉得一片亮堂。应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10月9日这天召开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蒋光鼐、刘少奇、张澜、沈钧儒、张伯钧等人一道被选为常务委员。组建新的政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非请黄炎培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为做黄炎培的工作，周恩来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十月十一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的寓所，一番诚心诚意劝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面色有难，因为他自几次拒绝做官后曾抱定了不为事不做官的念头，面对诚恳的周恩来，他一开始就有些犹豫了。 1946年，我68岁时啊，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一听，爽朗地笑了起来，连忙称：“哈哈，黄仁公不老。”他细心地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啊，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合唱呢？ 剧本的确是黄炎培等人参与编的，各方人士的意志都是较为完整的体现在里面的。此时撒手不上台唱，岂不是有违为人民的宗旨吗？两人促膝交谈，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与对待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周恩来还与黄炎培协定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临走时，周恩来请黄炎培一并考虑。共产党的道路给黄炎培很多启发，而周恩来的坦诚又给黄炎培极大的鼓舞，他基本上啊被周恩来说服了。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讨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政府总理两次登门，黄炎培感激不尽，他知情晓理，不愿让总理三顾茅庐。黄炎培欣然同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长两个职位。对黄炎培而言，他并不是勉强同意出山的，他答应周恩来是因为自己解决了信念和真理的问题。后来呀，他在回忆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变化过程：使我认识为可能啊，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的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之所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请谁来担任农业部的首任部长呢？周恩来提出了一位大家并不熟悉的人，他就是李书成。党内有人对这一提名啊大惑不解，并提出了疑惑：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呢？周恩来坦诚解释道：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其实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大家恍然大悟，尽管不太熟悉，最终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李书成入主农业部。人们又生疑惑：为什么大家熟知的邓颖超却不在政府任职呢？建国伊始，党内外各方面的人物对邓颖超已是非常的了解，他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表现，尤其是在妇女、统战等等的方面工作业绩，广为的人颂。有的党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来来问：为什么不让邓大姐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呢？任凭大家如何劝说，周恩来态度坚决：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还有一番高论。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他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他那个部长说的话呀，把他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最终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人们的提醒，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这样一个周恩来，人们肃然起敬，佩服。对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和总理周恩来这种考虑问题周到、安排职位近乎完美的作风，人们心悦诚服，交口称赞。民主人士感叹：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孙小村称，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啊，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呀。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走进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上任以来的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选择这里开第一次会议，恐怕它有特殊的含义。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位于中南海瀛台汉白玉拱桥的北侧，原先是中南海里的政殿，只因康熙皇帝为他题的额匾“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绪亲政以后，特别是在实行维新变法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把勤政殿作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绪变法失败后，勤政殿不仅没有起到执政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满清政府昏庸的见证。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